忠诚，爱情被廉价牺牲，我独自虔诚，怕是不会以为什么变了的人，记忆败给阿兹海默症，感动再深已荡然无存，想劫后余生呼吸着痛的眼神，挣扎着是一定离开的后遗症，像埋伏的敌人，我劫后余生不愿停在浮重温，恨完所有的恨，去完每个清醒的旅程，直到麻木不仁，等待着重生，不知想着别人，像是从灵魂魔都剧本，在黑色背景里表演认真，听不见喊停声，也听不见任何掌声，像劫后余生呼吸着痛在眼神，挣扎着是与你离开的后遗症，像埋伏的敌人，我劫后余生重温，恨完所有的恨，数完每个清醒的凌晨，直到麻木无人，等待着钟声。 情中，爱为何冬天不满又逃不 喜不断，好运连连。五彩双色球1300万彩票送送送！6月7日起，双色球满20元赠送3注单式票，满50元赠送14元复式彩票。五彩双色球喊你来领奖。福彩双色球幸运大抽奖 ，vivo X9 Plus 手机每天送，6月7日至7月6日，购买双色球单张单机20元彩票即有抽奖机会，还在等什么？快去河北福彩参与活动吧！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一级车及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，以设计的智能、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，成就智慧杰作，助力社会中间力量。详询三河波士智达3725888。 生活与梦想是始充满幸福能量，我听着过去不会意外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1033，我爱的Radio。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， 有雪莱陪着你。这个最近关于 C 罗的事儿，头条真的挺多的啊。前段时间，首先听说他又在美国代孕生了一对双胞胎，是吧？最新的消息呢，又说这个 C 罗逃税，但是嫌疑啊，没有确定下来。这是西班牙检方是说呢，因为很多明星啊都有一些雕像，特别是 C 罗的雕像又多，足球大明星嘛，很多一些肖像权啊会给他们一些费用。那检方是说呢，西班牙检方说 C 罗在2011年到2014年间所有肖像权的收入，就人家给他塑了雕像要给他钱，他都没有交税。当然了 ，C 罗的代理机构是否认了 C 罗的这种违法的行为，说了这个不同的这个英国和西班牙的税制啊，关于这个肖像权收入的税收方面有不同的申报的解释，所以呢，他们说我们不同意，我们不承认，但是我们这个钱还是要交的。我们不承认，但我们这钱是出于友好的方式还是要交啊，所以这个 C 罗将会向西班牙的税务部门支付1470万欧元以平息这个风波。哎，你还记得吗？ C 罗前段时间在葡萄牙的马德里 C 罗机场里，人们给他塑了一尊咧着嘴傻笑、五官都挤到一起、奇丑无比的雕塑，很多人说这个刻这个雕塑的那个雕塑家应该是 C 罗的黑粉，是吧？ C 罗当时肯定说，哎呀，这么丑，这个雕塑我也就忍了，还让我交税啊，那我是不能忍的。 我看到幸福的眼眸在远方，一眨眼消失在天空，冰雪覆盖了回忆，爱已找不到他来时的路，人已走，通往你的桥都没有，在我心中有多乌云徘徊，不愿意走，烧尽的烟烫痛我的手，你大醒的脸看不到 山的天空，找不到一个熟悉的角落，让我的心停泊。远方的你，灿烂的烟火，何时能燃烧在我的天空？你给的回忆还温暖着我，如何能摆脱？是你让我无法再爱，是你让我无法再爱。 宁静致也留言说，最慷慨的小时候在家偷偷拿了100块钱，基本上是请了班上所有的同学吃了一顿，回来之后被我妈暴打一顿。最抠门的一次是上班那会儿，口袋里没几个钱，也发誓既然上班了就不拿家里一份钱。然后呢，兄弟那天呢，他说我是一个人吃泡面的，兄弟说给我来一口吧，他说我一定是没给的。兄弟都震惊了，我都能想想那个场景和那个你兄弟的表情和你的表情，我就不给。 离开你，我像一个逃兵，无处可去，也无路可退。脆弱的泪，总在提醒自己失败的滋味。让自己好累，分手原来是那么简单，一句话将所有都改变。我的明天该怎么来安排？我是不是应该藏起来？过去的一点一滴，你也许早已忘记，可是每次我想起了你还是哭了。爱要抱你才完美，我却不理才完美，成长的也独自去面对。想听见你爱上了谁，却不理睬浪费，长长的夜独自

Lily. You must have got Mona Lisa hypothesis. 什么是 Mona Lisa hypothesis? 蒙娜丽莎综合症。这是一种肥胖症，而且是全球性的流行病，目前看来还没有有效的治愈方法。人们对肥胖的成因提出了各种原理，其中之一就是 Mona Lisa hypothesis， 蒙娜丽莎综合症。 Most obesities know are low in sympathetic activity， 很多人瘦不下去是因为消耗人体热量的交感神经活动低下，而这句英文的首字母拼成的一个词就是 Mona Lisa hypothesis。有人说蒙娜丽莎综合症啊，哎，妹妹，你看我笑起来神秘吗？好，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，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下个时段精彩继续。 抓不住爱情的我，总是眼睁睁看它溜走，世界上幸福的人到处有，为何不能算我一个？为了爱不惧奋斗，早就吃够了爱情的苦，在爱中失落的人到处有，而我只是其中一个。爱要越挫越勇，爱要肯定执着，每一个单身的人得看透，想爱就别怕伤痛。找一个最爱的、深爱的、相爱的、亲爱的人来告别单身，一个多

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E 级车及标准轴距 E 级车运动版，以设计的智能、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，成就智慧杰作，助力社会终身力量。详询三河波士智达3725888。 音乐和啤酒，点燃夏天的荷尔蒙，踩着油门，车速120，让肾上腺素和气温一起飙升。白天追着蓝天白云，夜晚枕着漫天繁星，在夏天上演一场冒险大片，让自己尽情释放。我在夏天，我爱夏天。这里是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，我乘着过去和意外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1033，我爱的我。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。我跟你说，我们今天的话题啊，演变到这个地步，我真的是没有想到哎。这个是陌路庄姐的留言哈，说我从去年开始，每个月的工资呢就全部上交，只留3000块钱生活费，保持16个月了，我为自己要点个赞。于是呢，下面的女听众哈、就开始回复说，安娜说，哇，你生活费那么高啊，一个月留3000块钱生活费啊，我们家的我只给他留1000呢。看热闹的留言说，这是位男士啊，说，只留3000块生活费，是一年留3000还是每个月3000？林海说，是位女士啊，林海说，我对我自己不抠，但是对老公抠，一个月呢给老公的零花钱只有400块钱。于是，原来的那位留言者梦入庄蝶就说，我就不信400块钱够你老公花，你老公肯定有你不知道的收入。姚他爸说，不知道的收入有3种：一、奖金；二、外快；三、回扣好处费。明了了，戏子留言说，戏子是位男听众，说我们家的收入啊，全在我这儿，我是位老公，我是不是个另类啊？都不在老婆那里，我媳妇上下班啊，都是一毛钱都不带。如果我媳妇需要钱呢，就会找我卖萌哎。各位啊，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，是你最慷慨和最抠的一次。我没想到这个话题都能强行让我吃一口狗粮。 别说永远，再见不会是永远。说爱我，别说承诺，爱我不需要承诺。不后悔，就让它心碎，宁愿孤独的滋味。不被了解的人最可悲，反正爱不爱都有罪，要走也要擦干眼泪。别问爱过多少人，在一起的人，只问爱你有几分。别问太多的伤痕，如果不够伤有多深。别问最爱我的人伤我有多深，现实总是太残忍。我早已付出了灵魂。别说永远，再见不会是永远。说爱我，别说承诺，爱我不需要承诺。不后悔，就让它心碎，宁愿孤独的滋味。不被了解的人最可悲，反正爱不爱都有罪，要走也要擦干眼泪。别问爱过多少人，在一起的人，只问爱你有几分。别问太多的伤痕，如果不懂伤有多深。 现实总是太残忍。我早已付出了灵魂，别问爱过多少人，在一起的人只问爱你有几分。别问太多的伤痕，如果不懂伤有多深。最爱我的人伤我有多深，现实总是太残忍。我早已付出了灵魂， 子成留言说，我最大方的一次是花了100多块钱给自己买了个手表，最抠的一次是买完之后我就后悔了。你别呀、啊、你安慰自己，我这100块钱手表说不定哪天能增值呢，是吧。 雨突然停了，脚步加快了，又迟到了，等待的你是否淋湿了。你呆呆站着，留言板写着，就算冷也不能放弃与你一起吃晚餐。心里甜甜的，感觉很自然。 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泪水，唱歌的声带走位，我会在生活里面还有很多想要去追求的滋味。但因为全世界找不到一样的情人，无法取代，你也有心却爱或者自由，和平或音乐，勇敢之会都是生命的不可或缺。朋友和家人都拥有先觉，彼此的保护和关心是我最大的安慰。心里慢慢的，感觉很自然。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泪水，看你的人生的滋味，我会在生活里面还有很多想要去追求的滋味。但因为全世界找不到一样的机会，无法触碰你的优先权。很喜欢，不管最好最坏都与你分享。很简单，想在你的身边享受不限界。在每个人的生活都有泪水，只有个人显得走位，我会在生活里面还有很多想要去追求的滋味。但因为全世界找不到一样的气味，无法触碰你的流星坠。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泪水，只有个人显得走位，我会在生活里面还有很多想要去追求的滋味。但因为全世界找不到一样的气味，无法取代你的流星坠。 尽头覆水难收，爱悠悠恨悠悠，为何要到无